开圣经，或者翻开周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十节，请听神的话。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同大家分享的讲题，何等的恩典，令我想起有一位的在18世纪出生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在1825年出生。爸爸是行船的，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很可惜，在他七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很快脆就无心向学，就跟着阿爸来到去航海。当他阿爸退休之后，他就接着去过这个的航海的生活，就感染了很多一些在航海的人员的一些的恶习。他后来还参与了在18世纪当时很流行的，就是去运送非洲的黑奴的一些事业，贩卖黑奴的事业。不会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遇到一些不是几好的人，所以有几年他就被人出卖，去到西非，是成为了一个奴隶。他爸爸四出的去营救他，终于就是在1847年的时候，就找到他的仔，将他救回，带他回去英国。就在他在个船到个回程的当中，他就遇到大风浪，他很害怕，好像昔日彼得在海中里面遇到大风浪一样。他就想起在他小的时候，妈妈所教导他的那些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可以祈祷去求神去帮助。他就向神祈祷，神听他的祷告，他平安地回去英国。当他回到去之后，他就觉得我生命需要去悔改，他就开始去读圣经，开始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要去侍奉主， 我以前的生活一塌糊涂，我现在要改变，我要归顺。 我要去侍奉神，但是先读到小学二年班，有哪间神学院会收你呢？你怎样去侍奉呢？我自修，自己修读希伯来文，自己修读希腊文，自己读圣经。各位神学生你不用怕，他自修呢，他是成为了很出色的一个的学者，很出色的诗人。经过了十几年的修读，他是精通希伯来文，精通希腊文，他成为了一个牧师。在他39岁的时候，就被安立成为圣公会的牧师。分别在这个叫做 Oney 的一个地方做了16年的牧师，然后再回去伦敦一间圣公会里面去做牧师，一直去到80岁。到了他去年老的时候，他的记性开始就是失忆了，已经是，但是他说我仍然要侍奉神。当他失忆的时候，他不记得的时候，他就跟其他人说，我没有记性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连他讲到的讲章是讲什么他都不知道。他说，但是我记得两件事，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记得两件事。第一，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基督是大救主。他为他自己写了一个的墓志，就是在他那个的坟墓那里，他自己他写了，为自己写了他自己的生平。他不要去歌功颂德，他就说，他说牛约，他说 John Newton 牧师从前是一位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经在非洲做过奴隶的仆人，但是藉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富怜悯，得蒙保守，复原和赦免，被指派去做全福音的工作。John Newton， 教会在这里讲着健康教会，健康教会12个的标志，其中一个的标志就是我们要去清楚明白什么叫做信主，什么叫做归信。John Newton 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归信。我们今天要看的那段的经文，以弗所书，可以说就是John Newton 一生的一个的写照。如果我们要去带人信主，帮人去决志，做一个的决志祈祷，或者我再去想回我自己的生命，我回到教会10年20年了，到底我是不是已经信了主呢？我已经洗了礼了，我信了主未呢？什么叫做真正的归信呢？以弗所书在2章第1节至第7节告诉我们，其实归信就是一句的说话，是什么呢？出死入生。什么叫做信主呢？就是以前我 是一个死人，现在我是一个生勾勾的人。你信了主没有？就是说你复活了没有？你是活在一个令到你会迈向灭亡的一个的生活的一个的这样的的 lifestyle 的里面，还是你是生活在一个呢令到你会有生机的一个的生活的形态的当中呢？所以其实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5节就已经讲了，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 OK， 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即是说是已经死了的了， 即系唔系话你系将会死啊？你当你系死喺过犯之中，即系话当你系犯罪，你系做咗啲错事，而令到你嘅生命就已经系死咗嘅时候，神叫我哋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呢一个就系归信啦。嗱，呢一个就系我哋信主嘅一个最重要嘅描述。你神学生咧，如果有读过呢一段经文咧，以弗所书第二章咧，第一节至到第七节，呢七节咧，其实系希腊文一句嘅说话嚟嘅啫，系一句好长嘅一个嘅说话嚟嘅。全段嘅说话就系讲紧我哋嘅信主，就系、是、你以前咧系死嘅，我唔系喺度闹人啊，而家咧你系生嘅。第一节至第三节就话俾我哋听，系过去我哋过紧一个咧，系令到我哋死嘅一个嘅生人生，系令到我哋嘅灵性嘅死亡嘅生活。第四节去到第七节话俾我哋听，系我哋可以进入到一个灵性复活嘅一个嘅生活。从灵性死亡嘅嗰个嘅生活，进到去令到我哋嘅灵性复活嘅生活呢一个嘅过程咧，就是一个信主嘅过程。我哋就可以即系咁样嚟到去自我检视一下，到底咧我仲系停留咗喺一个灵性死亡嘅生活嘅当中，还是咧我哋已经系进入咗一个系灵性复活嘅一个嘅生活嘅当中？当然中间有一个嘅 key 咧，就系神嘅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令到我们可以进入去到灵性复活的生活的当中。保罗他怎样去描述我们是在一个的灵性死亡的生活当中呢？大概有三个的描述，就是三个的 follow， 我们去跟从，我们去跟从，我们去跟从，我们跟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去跟从撒旦的摆布，我们去跟从我们自己的 nature， 但是我们的 nature 是一个 sinful nature， 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圣经是这样讲的，第一节呢就讲我们的境况，第二、第三节就是讲一个令到我们灵性死亡的那个的生活的形态是这样的。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怎样啊？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哪一个啊？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还有呢，我们从前，保罗开始将自己讲下去了，你们怎样，其实我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以前怎样啊？都是在他们中间。你不要呢就是只是说那些人是这样，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未进入灵性复活的生命之前，我们都是这样。是怎样啊？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样呢是很吸人憎的，可怒之子。圣经讲到的肉体，讲到的私欲，就是我们的本性，个 flesh， 我们的 nature。以前是怎样的呢？我那些行为怎样呢？随从是今世的风俗，就是这个的社会的给我们的价值标准咯。其实都几难过呢，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保罗所面对当其时的社会的风俗、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喜好，是引导我们去到灭亡的道路。经过了2000年之后，我们的社会的风俗、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何尝不是又是引导我们去到一个的灭亡的道路的当中，是非常之可悲。当我要跟香港的会友讲我要回来美国，去哪里啊？ 去芝加哥，其中有一个嘅会友就好正同我讲，佢曾牧师佢谂清楚先啦。佢芝加哥系罪恶之城嚟嘅，你系咪真系要去芝加哥啊？你谂清楚啊！我都觉得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或者神叫我去哪里就去哪里。来了芝加哥三个月，我才发觉哇，原来芝加哥真是很厉害。在过去2016年有4300宗的枪击案，死了600多人。在今年2017年过了一个多月，就有好像有300多宗的枪击案，死了60多人。哇，这个城市都不是说玩，你去 Google 一下看看呢，即是哪一个地方最多枪击案，最多人死的地方。好彩我住的 Vernon Hills 呢就是没什么谋杀案而已。这个只不过 是显示到，即是人为什么 会开枪 去拿了人家一个 的性命呢？上个礼拜就有两单的新闻，就是在这 个 train 的 station 那里，是不是有人被人家找刀即是袭击，就死了在路边，妈妈坐在个马路中心喊得很凄凉。有人就偷了三部的 BMW，揸緊 BM 嗰啲小心啲啦，偷咗三架 BMW， 下嚟揾翻。我哋嘅城市，即系夜晚，如果你翻开睇电视嗰啲 news 咧，其实嗰啲都唔系，即系嗰啲 news 都唔系好想睇嘅，即系唔知咩新闻。当然，我哋仲有喺一啲嘅价值观上边，我哋去睇啊，有一啲嘅乜嘢嘅。譬如是哪一个间教会他们又开始接受了这个的同性恋的婚姻啊等等。保罗说，在我们的社会的生活的形态，社会的风俗，很多时候这个 是令到我们陷在一个的灵性的灭亡的当中。我们会跟从撒旦的摆布都不出奇啊，因为亚当夏娃他都是这样的嘛，他都是任由撒旦的摆布。撒旦跟夏娃说，那个的生命树的果子很好吃的，很甜的。夏娃说不行，神话不可以吃的，吃亲就死定了。神哪里会这样说的，神这么爱你，他怎会害你啊？是不会死的，你吃啦，这么好吃就吃了。任由撒旦的摆布。在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做左向，做这样不做这样，决定这样不决定这样。有时候我们都有意无意就是受了这个所谓空中掌权者的摆布，我们就陷在很多的试探的当中。第三呢，就是顺从自己犯罪的本性，不要再去推搪了，这个是社会的错，这个是撒旦魔鬼的错。但是第三，这个就不是哪一个的错，是你自己的私欲，就是你自己的喜好，是你自己的 desire。 这个我们每一个都有，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欲望，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保罗说，在 我们如果我们的灵性，我们没有经过了一个的洗礼的话呢，没有被清洗的话呢，我们是仍然是在一个的令到我们的灵性死亡的当中。你都知道，即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死亡，你说不是，我还生勾勾，是我们是生勾勾。不过当我们那个的灵性是任由今世的风俗，任由撒旦的摆布，任由我们自己的本性的操纵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叫做 一个死咗嘅人，但系喺度行紧路 ，dead man walking， 即系睇起上嚟好似系一个嘅活人，但系你嘅生命咧就已经系黑暗，系去到灭亡嘅道嘅嘅嗰个地步。虽然咧我哋唔系好中意咧，即系听呢啲咁样嘅嘅道，但系保罗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本来就是这样，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在第一次就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嘛，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嘛，不是因为神要你死嘛，而是因为你自己去做错事，你自己犯罪。你可以说是撒旦引诱你犯罪，你可以说是社会引诱你犯罪，你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罪的本性引诱我们犯罪，但是结果就是我们的罪是令到我们的灵性是死亡。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是我们本来的光景。保罗说，他说我从前都是这样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就停在这里是没有希望，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是可以有一个的复活的一个 的生命，我们是有一个的灵性成长的生命。之前那个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现在我们过的是有神的生命。那个呢在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有基督同在的生命。如果可以就下一张的 PowerPoint。在圣经就是这样讲，他在第四节开始，第四节是讲神的丰富，但是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讲这个灵性的更新，灵性的复活生命呢是用了几个很相似的一些的动词。第五节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就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个无神的生命是灵性死亡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从这个这生命去到另外一个的阶段，那个阶段呢是一个灵命更新的一个 的生命，是过着一个新的生活。而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罪恶的生命里面呢是没有神的，你没有被神去驾驭你的，你跟什么？这个社会怎样我就跟这个社会怎样，撒旦怎样讲我就信他，我自己想怎样我就做什么。这个 是我们自己那个的生命。圣经在保罗 说这个没有希望的， It's no hope at all， 你可以继续在这里，但 是没有希望。你想要人生是充满希望的话，你一定要是让神去介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怎样去介入你的生命呢？就是你能够是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不知道你受浸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些经文，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死，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浸礼的生命来的。个浸礼在个水那里呢，为什么要用水去浸？当你在个水你瞓低的时候，就是代表死了嘛。当那些水浸过你成身的时候，即有些人浸不完的，他自己这个的即是很怕浸亲，即是僵硬的时候浸不完，浸只头下来。当你一浸完的时候呢，即是埋葬了。当牧师如果够力将你扶起身的时候呢，那你就真的会复活到了。这个的死、埋葬和复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信主的过程，是信主的见证。这个就是新的生命。你有了这个这样的生命呢，就 是充满希望，充满生机。在圣经多处的经文，譬如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妒忌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但是所以圣经经常说到，即然而，但是即有些不同了。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或者浸和圣灵的更新。是藉着圣灵的更新，是藉着一个令到我们重生的一个的浸礼，是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生命呢，是我们过去的生命，那个犯罪的生命现在已经洗干净了，是一笔勾销了，现在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讲到一些即是准备接受浸礼的人呢，啊，这些呢就是以前旧那些的名称呢，叫做新袍的，听过没有？其实我没有研究过为什么叫新袍的， 我猜测的就都是，因为浸信会就是叫新袍，去到即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教会都叫新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袍就好像菩提子那样的袍，新袍是不是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就是初熟的果子呢，是菩提子呢？ 我都不太知道，总之就是个新字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一个新人。在以弗所书都是这样讲，不过我们未读到而已，是吧？在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虽然在中文圣经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个新字，他说我们原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说你们本来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有一个重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造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手术，我没做过手术的。你以前是这样，你的样子又不够靓，做的事又不好，是吧？ OK， 不要紧，我帮你做个手术，做到你靓晒为止。这个就是这样的了。谁帮你做啊？耶稣基督帮你做。为什么他帮你做啊？因为 他爱你咯。OK， 你就将你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面，他就帮你呢，即是不知道切又好，剪又好，怎样啦，帮你就是做了一个的手术，然后你醒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做手术之前，你带着那班同你一起的就是猪朋狗友。你知道我们的 retreat 的主题就是一班的猪朋狗友，但是你醒翻之后，你见到那个呢，就是耶稣坐在你身边，同你在一起。就算有另外一班的猪朋狗友，那些是另外一些的猪朋狗友来的，是令到你更加去亲近神的，去能够过到一个正常生活的人。这个就是叫信主的过程，就是信主咯。你的生命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悔罪的生命。我们要离开这个犯罪，进到去灵性复活的生活的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到罪的煎熬。美国有一位的女士，她原本住在 Virginia， 她的名字叫做 Lisa。他有一日就收到一封信，一封很奇怪的信。那封信就是有一个男人去写给他， 讲信嘅内容就系、是、I'm sorry, I hurt you， 就系一封向 Lisa 认错嘅一封信，莫名其妙，但系就令到 Lisa 佢想起佢入大学嘅第一年，当时佢只系得17岁，佢参加咗学校嘅迎新嘅一个嘅 party， 唔知点解去到第二日佢自己醒嚟嘅时候，佢发觉自己俾人强奸咗，佢向学校去 report， 但系都冇再去 follow up， 揾唔到系边一个做。过咗21年，过咗21年之后，已经38岁嘅 Lisa， 佢就收到呢一封信，就系嗰个强奸佢嘅嗰个男人写一封信去向佢认错。这个男人他知道唯一令到他的内心里面好过一些，可以重获自由，不会再被他自己做错事的这个罪去捆绑他的这个的这样 的控诉得到释放，就是他要坦白跟 Lisa 说 I'm sorry。 我们都需要去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去到一个灵性复活自由的一个的阶段当中。 How？ 怎样才可以呢？只有神的恩典，是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造成。以弗所书所讲了去描述神他自己的性情那属性，在第四节第七节是讲着神的怜悯，是讲着神的大爱，是讲着神的恩典，是因为这份的恩典，是因为这份的爱，是因为这份的怜悯，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再来，可以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突破。这个的观念是从旧约去到新约都是一致，可能你没什么特别的遗意。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在诗篇103篇的，没有的，我这些不会出来的，是103篇第八节，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有什么话？他有怜悯，他有什么？他有恩典，他有什么？有丰盛的慈爱。这个这样的描述其实不只出现一次，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就是这样了。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个个都知道，你心水清的时候，约拿那位的逃走的先知，他要去尼尼微城传道，他不想去，但是终于去了，他去传道令到尼尼微城得救。去到第4章，他发脾气，他发怒，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尼尼微？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是有怜悯的神，你是不轻易发怒，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所以我不想去见到人家得救。无论我们想不想都好，这个是一份的恩典，没人可以做到的，是神的恩典临到在我们 去介入在人类的社会的当中，是介入在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回应只有一个回应，就是相信。所以在以弗所书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 也因着信。其实恩典紧要啲，还是系相信紧要啲咧？系恩典紧要啲。冇咗呢个恩典，你信乜都冇用。你嘅相信系一个嘅接受，系一个承认。你的相信就是神已经有了这份礼物给你了，你的回应就是透过相信去接受这份礼物。所以我们去大人做一个决志的祈祷，就是神，我知道我过去的生活是一塌糊涂，我知道我靠我自己是不能够去脱离这一种生活，但是我知道靠着神你，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的生命是有新的生机，所以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这个接受就是相信，你不相信就不会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以致带给我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信主咯。如果你回到教会，你还未决志信主，你就去想一下你自己有两种的生活。第一种是令到我们至终去到灵性死亡的生活，你可以检视一下你是不是这种生活，你要不要去到这种的生活。如果要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方法，你每个礼拜 你捐很多钱给教会是没有用的，你每个礼拜你帮教会即是搬凳啊，即是不饭啊，是没有用的。唯有就是你要去接受相信这一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的事实，他会将这个复活的生命赏赐给你，这样才可以。如果你已经回了教会，你已经信了主，你已经接受了浸礼，其实我们每一个接受了浸礼的人，我们每年都应该要反省我们的浸礼生命。福音派教会很少反省，因为在我们的教会的 setting 里面，我们见不到这个水，我们见不到浸池。浸池在哪里？我是浸信会的，我1975年开始就回浸信会，我在浸信会受浸，我在浸信会结婚，我是去浸信会神学院，但是每一个礼拜翻崇拜，我见不到个浸池。1979年受浸到现在，在教会没有一个特别的礼仪是叫我每年去反省我的浸礼生命，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生命。反而我去了一些其他的宗派，例如去了一些信义会，我去他们的崇拜，我一走入那个礼堂的门口，就有一个洗礼池在门口，那个洗礼池是有水在流动的，我听到个水声。有一些更加好的设计，那些水是从港坛里面那些水泵到这边，在个十字架下面流动着。我一见到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生命，就是曾经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宝血去遮盖。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决志信主，我是接受了这个浸礼，我整个人是瞓了在个水里，那水是盖过我全身，我又再起来，这个是我复活的生命。就是好像 John Newton 一样，他说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是记得两件事，我以前是一个大的罪人，耶稣是一个大的救主。这个读书读到只是得二年班就绝学 的年轻人，他悔改之后，他自修希腊文， 自修希伯来文，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他在这个嘅 Oni 做牧师16年，他出了一本 Oni 的诗集，写了280首的圣诗。其中一首的圣诗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唱过的《奇恩典》。他是知道什么叫做罪得赦免，他是知道自己是曾经失丧，他知道自己以前的生活是黑暗，现在是看见。每次当我们有机会唱《奇恩典》的时候，我们记得 John Newton， 他是一个悔罪生命的一个写照。我们唯一能够可以好像 John Newton 一样去经历的，就是去相信，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没得可以去干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相信和接受。同心祈祷。天父上帝，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去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主。求主给我们有勇气相信和接受，以至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可以在我们这个这么卑微的生命当中你就去呈现出来。求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请起立。